爱上了多刺的玫瑰，千丝万缕已经无路可以退，让心中的烈火把所有的爱焚毁。我想一只飞蛾拼了命的往那火里飞，最终看不到有谁为我落泪。一往情深粉身碎骨，其实都已无所谓，有谁愿品尝化成灰的美。我想一只飞蛾拼的玫瑰，千丝万缕已经无路可以退，让心中的烈火把所有的爱焚毁。我像一只飞蛾拼了命的往那火里飞，最终看不到有谁为我落泪。一往情深

秋那天的早上，我找遍借口不起床。这种故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？

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，因为是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承诺，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所以安心去想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

像母亲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做激情，总是同样的绝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